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4月6日，杨威利得知帝国军的各舰队分散到各地，将舰队开往甘达尔瓦星系。 唉，这个人真是可怕。 元帅， 不只是各指挥官，连罗格兰公爵本身也往甘达尔瓦星系前进，一路指向海尼塞。我原本打算在敌军各舰队分散的最开的时候布局的，照这样等下去，罗格兰公爵可能已经到海尼塞了。 想要阻止他的话，就要趁短时间之内各个舰队还没有办法回头的时候就要跟他们开战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呢？ 要比计划的时间还要提早布局，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倒罗格兰公爵不可，而且他也得在他的部队回头之前持续维持战线不可。搞不好会变成一个舰队对一个舰队的决战，有没有50%的胜算我都不敢说，有谁可以代替我呢？ 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尤里安，我的门永远都是为你而开着的，进来吧。 那么我走了。还有事吗？ 哦，没有，辛苦你了。坐下来吧。 我没有吵到你们吧？ 你别胡说八道。好了，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事啊？ 就是对于罗格兰公爵将全军分散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呢？ 看法呀，这要怎么说呢？ 那么我说出我的看法出来给你听听看。我觉得这摆明是个陷阱，去的话一定会中他们的陷阱。 什么陷阱啊？ 当我们的舰队接近敌军的根据地的时候，他们会测量时机，全舰队一起掉头过来，把我们逼进一个巨大的天罗地网之中，将我们包围歼灭，就是这个陷阱。你当然也看出来了吧？连我都可以看出来了，可是你明明知道却还是要跳进这个陷阱吗？ 我的天哪，一般都是年少者主张激进，年长者出面压制他的激进，可是我们的情况好像刚好相反呢。难道你认为我会输给罗格兰公爵吗？ 元帅，你用这个说法来毒我，这样太卑鄙了。 对不起，你说的很有道理，这种说法的确非常卑鄙。 不是我不好，我不该说一些自以为是的话，真的很对不起。 尤里安，我一直都是以不打没有胜算的仗作为我的座右铭，而这一次我也绝对不会违背我这个座右铭的。 这么说你有胜算咯？ 老实说并不太多，不过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罗格兰公爵既然已经正确地看出了我的企图，而且故意要引诱我上钩，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他已经接受了我无理的挑战呢。 你已经感受到他的义气，所以也打算堂堂正正地跟他对决，是不是？ 不是，尤里安，我这个人没有那么浪漫，我现在所想的是如何利用罗格兰公爵浪漫主义和自尊来打倒他，就只有这样而已。其实我也想赢得更轻松一点呢，不过这一次这是最轻松的方法了。 不管怎么样，你可千万别逞强哦。 你放心吧，逞强并不是我的兴趣，谢谢你那么关心我。 另外还有 啊？ 没有，没事了，那么我先走了。 好。 4月11日，杨舰队在小行星鲁德米拉的补给基地进行决战前的最后补给工作。 公布司令官的传达事项，今天到24点以前可以自由行动，虽然只有半天，是最后的休假了，大家尽情的好好疯一疯。 尽情的好好疯一疯？ 在这个都是岩石的小行星，自由行动能做什么？算了，我看我干脆去找个一夜情的对象好了。你打算怎么办？ 回房间睡觉。 这么无聊的事情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哪里无聊了？ 如果是笑话的话很无聊，如果是事实那就更无聊了。 那是因为你比较喜欢开玩笑。 光只有开玩笑是活不下去的，可是不开玩笑活得有没意思。 你的存在啊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 你最近讲话很毒，而且功力是越来越高了，尤涅夫先生。 好说好说，只是没人要的男人在嫉妒罢了，不要放在心上啊，鲍布兰先生。 少校。 尤里安，十二点以前你想要做什么呢？ 啊，到餐厅去吃点东西。那少校你呢？ 杨指挥官叫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事。 上尉。 是。 哦，少校。 是。 葛林小姐。 啊。 啊。菲利加。 是。十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十一年的时间好像终于找回来了。元帅，你用菲利加这个名字叫我，是在十一年以前呢，你还记得吗？ 哦，谢谢你，葛林小姐。 请你叫我菲利加就行了，中尉。 菲利加，啊，菲利加，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的年纪比你大了七岁，嗯，该怎么说呢？我这个浑身缺点有很多不足的部分，我回顾以往种种，实在很怀疑有没有资格跟你提这件事情。感觉上我好像在利用我的地位似的。而且战斗就快要开始了，向你提出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应该。不过与其不说后悔的话，还不如说了后悔的话比较好。哎呀，伤脑筋，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说自己的情况。总而言之，我希望你跟我结婚。 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的话，我们老了以后的吃穿应该不成问题才对。而且我父亲跟我母亲也差了八岁，这件事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那么我觉得，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答复，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答复，到底怎么样？ 啊，我愿意，元帅，我愿意，元帅，我愿意。 谢谢你。该怎么说呢？这个要怎么说才好呢？应该怎么说？ 让我，杨文丽那小子终于让他的勇气总动员了。基本上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我们来干一杯庆祝一下。 对不起，我先干了。你刚才说基本上是可喜可贺的事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对杨威利来说是可喜可贺，因为那个小子终于可以讨到老婆了，而且还是上好的人选呢。就葛林少校来说，虽然他喜欢不太一样的东西，能够跟喜欢的人结婚的确是可喜可贺。再怎么说，葬礼一个人是可以办，不过结婚典礼就非得两个人不可。 那么基本上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跟你在干杯庆祝之前就把那杯酒喝光了是同样的道理。其实你很欣赏葛林小姐，对不对？ 哦，我是在祝福他们两个，真的，他们两个我都好喜欢啊，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其实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都知道，再来喝一杯吧。 淡一点。 尤里安，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多管闲事了。不单是恋爱，人的感情不是方程式能够解得开的。对某个人的感情会使得你失去对其他人的感情或尊敬，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感情呢，基本上来说是没道理的，它很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这样。老实说呢，我还很担心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你非常聪明，个性也非常的善良体贴，但是有些人碰到这种事经常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来。 是啊，我了解。 啊，你能了解就好了。即使是脑袋里了解而已，不过那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也会以元帅上校互相称呼吧？ 不会吧，应该不会这样才对啊。 不，这很难说，我老婆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还叫我凯塞尔上尉，每次被她这么一叫啊，我就不由得敬礼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也要都活下来才有的事。如果他们结婚之后你打算怎么办？你可以搬来我家住，没有关系。 说实在的，我可不想打扰他们的新婚生活，这该怎么说呢？ 我可不想当电灯泡被赶出去，我可不干这种事情。 开玩笑归开玩笑，因为我想要去一个地方，所以我想我可能会去旅行。 哦，去哪里？ 地球。 地球？你是为了要去确定那个地球教的私教所说的话吗？ 是啊，就是为了这个。不过这一切都得看到他们两个结婚以后才行啊。 嗯， 祝你们幸福。 真是不可靠的太阳啊， 要是不在这一带阻止罗格兰公爵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把巴米利恩星系的1250亿立方光秒的空间细分成10000个宇宙区域，再以2000组侦察队巡守这个区域。 不管罗格兰公爵从哪个方向侵入这个星系，都能够很快的发现，是不是这个作用啊？ 是的，其实实际指挥这个部分的应该是姆莱中将才对。我这个人对这种精密的作业非常不在行啊。 这样啊， 11年前从尔发行星逃脱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食物上的勤勉度全部都用光了。 这里是先遣侦察队 F012， 发现敌军的主力部队，位置在00846宇宙区域，朝1227宇宙区域的方向，距离我方40.6光秒，非常接近。 指挥官，要捕捉极面吗？ 只是小小的侦察队，不要贪这种小功，这么做太难堪了。还不如把他们的回程方向查出来，还可以知道敌军主力位置在哪里。 是。 元帅，查出敌军的位置了，我们可能会跟敌军在巴米利恩星系碰头。 果然是这里啊，史莱德。 是。 传令，全军休息。 啊？ 既然已经知道了敌军的位置，应该不会马上开始展开战斗，先让大家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比较好，给大家3个小时时间自由行动，喝酒也没有关系。 是。 全军注意，现在开始休息3个小时，大家轮流进餐，或者可以到坦克床上去睡觉。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罗格兰公爵是个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以同兵力正面跟他打的话，可能没有什么胜算。 或许没有什么胜算，但是你也不比他差，不是吗？今年以来，帝国军出名的用兵大将们，你杨威利已经连续打败了3个。 那只是运气好而已，虽然不只是运气，不过总归运气好。不管怎么说，在敌军分散的各舰队回来以前，我想第一个会出动的非常有可能是那个疾风之狼，在那之前我们一定要迅速的解决，所以说我们要以密集队形强行突破敌军，采取短期决战。幸好敌军非把我们全部歼灭不可，可是我们只需要解决那一艘总旗舰伯伦希尔就可以了，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个缘故，战斗开始之后战时会不眠不休，所以大家趁这个时候赶快稍微休息一下吧。你认为我们会赢吗，中将？ 你要是真的想赢的话，就会赢。 我是打从心底想打赢这场仗的，但是 这样怎么行呢？如果连你自己都没有自信的话，又怎么会让别人相信你呢？你是个只以打胜仗为目的的单纯的职业军人呢，还是一个只想拥有权力的凡俗野心家呢？不管是哪一个，对我而言都有煽动你的价值。再加上你如果是个对自己的正义深信不疑、有信念和责任感的人的话，这就更容易被教唆了。但是你这个人，甚至战到正激烈的时候，你都还无法完全相信自己秉持的正义。没有任何信念，居然每战必胜，从唯心论的精神主义者来看，是很难允许存在的，真是伤脑筋。 我认为，即使是最坏的民主政治，也比最好的专制政治来得好啊。所以，我才会为了多留尼先生， 出面跟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作战，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信念。 建立银河帝国的鲁道夫是基于民众的支持才当上皇帝的，最坏的民主政治最终的归结会是什么呢？你觉得这值得深思吗？不过话又倒过来说，以酝酿出最好的民主政治的土壤而言，最坏的民主政治跟最好的专制政治哪一个比较适合呢？ 全体注意，低级临战体制， 跟敌军的距离84光秒， 现在越来越靠近了。 当然了，要是越来越远那怎么打？ 报告，敌军逐渐突破黄色区域，完全进入射程距离了。 发射。 巴米利恩会战刚开始是以平凡的形态展开，莱因哈特和杨威利都怀疑对方会使出什么圈套或奇招，也都打算是对方的动静再采取行动。从非常正统的战法上的互相揣测开始，然而战争一旦开始，就和双方司令官的想法或者疑惑无关，渐渐扩大成没有秩序的战争。 报告，最前线向元帅请示接下来该如何行动。 这种事看各自的部署情况自己应对，我要终极指挥官是干什么的？难道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下令才行吗？ 像这种事情去跟敌军商量好了，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权嘛。 通讯会被阻碍那是当然的事情，传令下去，就是这种时候才准备了联络用太空梭。 司令官，旗舰太接近前线了，恐怕有成为炮火集中目标的危险，请允许退后比较保险。 舰艇的指挥就交给舰长你去负责，照你的话做就行了。 交由各自的部署情况自己应对。好，全舰突击。 指挥官，这样妥当吗？元帅到现在还没有下达出击命令。 现在通讯被阻断了，既然指挥系统没有办法对应战况的变化，再等指令的话可能会丧失得胜的机会。前线的事情由前线来对应。 但是 你看那个敌军第一线的突破，不是看起来束手无策的样子吗？与其待在这里等待时机，不如参与战线，这是我们亲手除掉杨威利的大好机会。 为什么退到那么后面来？这样我很难指挥，不是吗？ 元帅， 敌军的联系已经乱了，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前进到容易掌握状况的位置去吧。 杜乃杰这个小子，他在搞什么鬼呀？ 就是现在，射击。 杜乃杰那个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杜乃杰舰队，请回答。杜乃杰舰队，请回答。 不怕死的勇者，声音可以传得那么远，眼睛却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这种人应该避着他点。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还活着的话，我就会听从你的忠告。但是目前来说，为了要存活下去，就必须要用到这小子的战力。发射传令用太空梭，跟杜乃杰取得联络。 射击，漂亮。不准退却，反击。 残酷并不是他们战争的目的，但是为了正义和信念，流血是必须的。 快开门啊！ 开门啊！ 为了实现最高领导者所呼吁的正义，无数的士兵活生生的被烧死， 或者缺手缺脚变成了残废。然而，只要权力者们待在远离战场安全的地方，他们一定会继续主张正义和信念远比生命更为贵重。如果莱因哈特·罗格兰能跟这些平庸卑劣的权力者们画出一条界限的话，那就是他经常自己站在最前线的地方，而杨威利则是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大量杀戮者，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样的自己有资格追求家庭方面的幸福吗？这种心情就是他之前迟迟不敢回应菲利家的心意的最大原因。看起来好像终于超越过去了，其实在他的心里还没有办法完全整理好。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4月26日，莱因哈特·罗格兰和杨威利陷入彼此都预料不到的混战当中。 持续着，莱因哈特的战略却变成对杨威利有利的情势，但是妙拉舰队的来源，情势又再度倒转过来。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巴比利恩之死斗》后篇，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